策划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直播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松。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最近子昂的露面是非常多的，因为世界杯来了。 是的， 作为一个资深的足球迷以及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这应该是你最忙碌的阶段了吧？ 也是最幸福的阶段了吧？ 那我们青年说节目能够让子昂再次的莅临，我们觉得三生有幸啊！ 不要莅临，不要莅临啊！ 尤其是昨天，不知道半夜看了多少的这个球赛。 其实今天这个心情还挺适合我。今年这个天气还挺适合我昨天的心情的哈。昨天其实我睡得很早的。 你是支持阿根廷队吗？所以你心情这个样子。 恐怕是这样啊。 那我们也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吧。 是。 好吧。今天是6月17号啊。今天的天气呢为阴转雷阵雨。其实早晨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了。 不只是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是狂风暴雨。 对，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或多或少这个鞋都湿了，所以现在子昂是穿着拖鞋来主持节目的。 哎呀，这个还要接。 非常的接地气儿哈。今天呢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同样呢，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外出游玩的朋友们要注意好了，今天有雨要带好雨具。 是的，还是要注意防寒防雨。再来看看交通方面吧。从端午节假期开始啊，这整个的端午节假期期间，从今天到周一都是不限行的啊。不过要跟您说的是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假期啊，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客车在高速公路上是不免费的啊，大家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路线。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假期，这个暑假啊，要做些什么，要去哪儿旅行？ 对， 假期有意义的事情，是的， 我们可以提前进行规划一下。当然呢，大家。怎么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呢？我们的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同步的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有收看方式。 没错，哎，收看方式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这次终于轮到你举这个粉色小牌子了。 哎，是的，我特别想举这个牌子哈。当然了，也可以到花椒直播来搜索我们的账号，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可以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那我们刚才说了啊，今天的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暑期怎么过，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假期别虚度，怎么样变得充实。我们也邀请到了北京城市学院的大一的播音生徐斌做客到我们节目，看看这个大一新生对于暑期有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打算。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也来先看一下一部分资讯吧。其实第一个的话，我就很想说啊，我们中国的暑假可能是从7月份开始放， 是， 对吧？ 这个也看你是哪一批学生， 这还跟学生有关。 如果你是高三学生的话，你有多一个月的假期。 高三学生现在刚开始就很多人觉得高考完就是很开心，能玩很久。但是我看一个高三学生刷屏说，也就不过如此，就玩两天就腻了，对吧？我们看一下啊，其实欧洲各国的放假时间呢，有一些也是跟我们也差不多的。比如说德国，它是7、8、9月轮休，可能不会放得很久，但是3个月让你自己去挑， 是， 哎，很合理的。在法国呢，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至8月全放假。就这个跟中国是差不多了， 没错。 意大利是8月1号到9月3号，一个多月一点的时间。然后波兰是7月初至7月底，一个月的时间。而荷兰呢是7月初到8月初，也是一个月的时间。 再来看看比利时这边啊，也是差不多啊，是7月中旬至8月初。哎，怎么少了点哈？捷克是7月初至8月底，哎，这个就很实在哈。挪威啊，越往北了，这是7月至9月是轮休的。西班牙呢是7月7号到8月4号，这个就很具体了哈。葡萄牙呢是7月14号到7月27号，这个怎么 这么一看的话，只有两周的假期。 葡萄牙有点像咱们国庆假加这个中秋节稍微长了一点点， 小长假的感觉哈。最后再来看看欧洲的其他几个国家，瑞士是七月初至七月底，然后丹麦是一般七月底休完，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就不一定了哈。 也就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左右。其实暑假感觉总是比寒假能长很多啊，因为 过年的。这可能是因为白天长了很多。 这个假答我是第一次听过啊。当然呢，除了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暑假，我们青年广播呢在一周年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活动。在今年的6月26号当天呢，我们青年广播台庆就要一周年了，我们准备了精彩的砸金蛋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的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其实就跟我们今天节目比较有关系了。它的一等奖呢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知道是什么吗？你可以大胆猜一下。 要我说的话，我现在最想被提供的就是去俄罗斯看球。 那得抓紧时间提供，先让嘉宾参与一下吧。来，嘉宾先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好简洁啊。 好简洁。我是我叫徐斌啊，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现在就读于北京城市学院大一的播音主持艺术生。 你看其实作为哈尔滨的，让我觉得他口音还不是很重，就专业还是很好。你现在突然间 cue 你是想让你猜一下我们这个一等奖大奖，作为一个学生暑期的话，你要是最想去哪里呢？ 这个如果我最想去的话，我想这个出国玩一下。 就是哪个国家呢？出国是肯定的。 其实我想去马来西亚的。因为这个之前我也是在这个跟我的同学策划一下，就是说暑假打算这个先在北京锻炼一下，然后这个出国玩一玩。但是经过我们的投票决定，他们都要去俄罗斯。 去看球是吗？ 对。 你们可以组个团啊，旁边有一个可以当导游啊，这个绿衣服的。 对， 那可以给你们当解说。 然后都要去俄罗斯，但是吧，我还是这个挺想去马来西亚的。然后，因为首先吧，可能我对运动不是特别的了解。 真的啊，我看你人高马大的，我以为你是个运动爱好者。 啊，我打篮球，但是我不会踢足球。然后这个想去马来西亚呢，主要就是说想。就听说那边的这个潜水挺好。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游泳。然后这个就是想去体验一下潜水。 马来西亚啊，这次如不了你的愿，但是我们这个极致之旅的大奖我觉得比马来西亚好特别多。也不能这么说啊，马来西亚呢如果官方旅游委听到了会比它价值高很多，就是贵的程度啊。因为我们是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 那也很不错。大溪地，我不得不跟你说，这个我觉得可以说，大溪地就是那个潜水比马来西亚还要 好很多。 对， 而且大溪地我看到这个官方的报价都是在3万以上6万之间， 没错。 所以说我们这次大奖是非常的大的。那怎么参与呢？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观澜青年计划”，这样呢，我们在活动当天会有砸金蛋的活动，您将获得了这个耀月新旅行非常豪华的大奖。是不是突然间改变了目的地，准备去大溪地了，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参与一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我们不光有这个线上砸金蛋抽大奖，6月26号呢还有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呢化身了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呢如果想参加我们的活动，想拿走这个大奖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观澜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没错。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周末的第一板块活力最前沿哈。今天的这个我们接下来关注说人民日报这边也是在关注暑假到底怎么过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尽情的玩还是拼命的学。 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商榷，因为有过一个说法说假期是超车弯道超车的最好的一个时期了。 是的。 但谁有说说假期不玩什么时候玩呢？ 对，所以说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民日报的标题就已经写的就是很有意味了，就是说他是把这个玩和学都是放在了一个引号当中。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表达的意思稍作理解的话就比较明确。就是说你在玩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去学。 对 啊，你在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轻松娱乐的方式去学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学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不会潜水，那么我去玩了，我去玩了2周以后我学会了潜水， 就是我多了一项技能， 对对对， 我多了一项人生的全新的体验，我可能认识了很多的物种，可能认识了很多的东西，了解了很多的知识，那我就学到东西了。 是在玩中寓教于乐嘛？ 是的。 所以说他这个引号加的是非常好的，就是没有那么纯粹的，就是上课或者是就是玩，玩物丧志了，反而不是。现在很多都是能够把玩和这个学是结合起来的。 是的。 包括现在其实很多学生，习惯游学，对吧？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哎，我特别，其实我是很羡慕的。 你没有参与过？ 是的，我没有，我只能说我旅游过，这个 游 学少一些。 其实现在很多旅行社，包括这个可能当地的旅游目的地吧，他会组织一些学生去游学。然后这个游学呢，就不单单是我们正常的旅行社的去景点，而是能可能到当地的学校去跟当地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沟通，这样呢互相交流一下，然后增进友谊，包括也了解当地的一个学习环境和氛围，挺好。我就参加过这样的。哦，你们两个若有所思的感觉，就有一种这么无聊你们为什么要去。但是真的是因为游学的这个目的地是你们做就是旅行团或者自由行是根本到不到的，就不会给你们安排那样的一个场地。 哎，我还特别想就是说游学啊，有的时候是这个有组织的，有这个计划的去这个每一天啊，我都有一定的这个，虽然说不是看书吧，但是可能也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大概的行程和课程，就是说我想今天了解什么，明天了解什么，这是可能有组织的，大家一起的一个团队的。 是。 那有的呢，我听说的这个游学是一个人出去，就是我今年请了一年的假，或者两年的假。 你这个叫休学。 对，就比如说在毕业之后，我没有着急找工作，那我去国外玩两年，然后在这两年中呢，也许我以后想从事某个方面，这两年中呢，我就去其他的地方去观察这个行业，观察这个行业的百态。 这个特别多，现在比较流行叫间隔年嘛，就可能在毕业之后不马上找工作，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出去玩，出去留学打工，可能是怕说真正工作之后没有办法再出去，所以也蛮流行的。你当时你已经毕业一年了，你肯定没有选择间隔年。 哎，我在毕业之前就已经在这实习了。 就是很早的进入到了这个环境当中。 是。 那我们问一下大一新生啊，如果说现在你到大三或大四，你会有这个间隔年的打算吗？ 应该是会有的吧，因为我还是挺想去体验一下游学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他现在就在德国，他这个就是家里头，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比我大嘛，然后他现在大学毕业了之后他也没着急找工作，然后现在是在德国在体验这个德国的文化，因为他从小就挺喜欢德国的。 他是去玩还是继续念书？ 他是去念书，但是他不属于说在这个大学上学，他只是跟这个大学交流。 很多 大学交流 这样的，包括那个明星林依晨也是在，我记得他是在美国吧，还报了一个表演艺术班，待了半年的时间。其实这样很好的。 是的， 对，他就是也是学主持的嘛，然后他就 德国学主持。 对，他就是这个，就是说跟德国的一些记者，然后这个去交流他们的那个国家是怎么样一个文化。然后前一阵我看他发朋友圈，这个又去一趟英国，就他就 好潇洒。 对，我就感觉他特别潇洒。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要是有机会的话，这个也想去体验一下，毕竟我感觉这个还是挺难忘的。 是，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官网，包括微信公众号，有一些会在推，经常有些消息是什么，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在澳大利亚或在英国这样边打工边学习，而且有些很好的项目，比如说什么保护袋鼠、保护考拉，你专门去这一个月就来研究这件事儿，参与到当地的工作，而且就一个月的时间，完全就是暑假可以提前申请，然后到那个时候就飞过去，一个假期回来，我觉得真的很充实。 是的， 但是会提前要具备你的很多条件，比如说你的外语能力啊，这个是最基础的。你可能到那当地说我要增长我的语言环境，一个月啊回来了， 结果增长了自己的手语和绘画水平， 肢体语言很棒了，是吧？也就是说，选择游学的话，你也要提前，最好提前上网搜，看看都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提前准备一下，然后来选择一个月。我觉得这样也蛮充实的，作为游学。 没错。 刚才我们还聊到了说这个时间放假长短，那你们二位认为假期放的时间长好还是时间短比较好呢？ 这个我觉得肯定是长好呀。 会不哎，有没有会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聊，很想上学的感觉呢？ 是可能会怀念这种集体生活的感觉，我觉得会有这种怀念，但是我觉得 应该不会就是怀念，因为你知道他假期肯定要结束的，而不是说像毕业了以后，有时候真的毕业的暑假你会反而就是相比于其他的之前的暑假你可能感触会更深一点，因为你知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个暑假了，然后你可能 大四的那个 对无法回到你这个之前的集体生活了，但是以前的暑假可能觉得假期虽长但它总会结束， 对对 对, 对， 早晚会见的，就是说失，所以说失去了才珍惜嘛，你可能拥有的被偏爱的有恃无恐是吧， 是 那徐斌今年是第一个暑假大学的时候， 对今年的第一个暑假，因为我事先去年的应该是寒假， 对对对， 但是对于暑假来说吧，我认为还是这个要长一点比较好，因为我就感觉寒假是太短了，因为我到家的时候就待了四天我就又回来了， 是因为太冷吗你们还 跑回来了 确实很冷，然后这个首先就是说我认为这个暑假应该长点的话，就是说我感觉大学生嘛，特别是对于我这个专业，我认为实践其实很重要的，就像这个昨天我们去这个录现场报道属于我们的一个课时作业，然后我们就谈到了这个话题也是关于暑假问题，然后关于暑假我就有一句话嘛，他们就是说这个行万卷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实践是唯一见证真理的一个 标准 对, 对， 然后当我每天去面对这个书本教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当到你社会上然后真正去了解这个专业的时候是有一定差异的， 对对 对, 对，比如说我在学校每天上的播音课，然后教的都是这个阴阳赏去啊等等五路标记法之类的，但是等到真正的运用自己的主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是另一个一个态度和另一个这个认识的一个层面，就我感觉这个实践可以就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同时呢，身为大学生的我呀，这个暑假也是唯一我能实践的一个时间了，因为平时上学没办法出去实践。 对， 而且你们学校校区比较远， 对，特别远。 今天早上这个嘉宾也是很少见的嘉宾来，特别早的，就是不到七点钟，我到了，但是啊。然后是，而且他是从顺义出发的 哦，不是海淀那边的校区， 哦，是在顺义校区。 我的天哪！ 所以更值得给人家点赞了。就是我们有一些嘉宾啊，有一些来的有一点晚的啊，自己看一看啊。所以，哎，我也想问，咱们三个因为都是学播音主持的嘛，然后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习的？ 我先说吧，就是这也是我想跟这个你来讲的，就是说其实不用太担心现在只有假期有这个实习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学这个行业或者学这个专业的到了大三和大四，学校会有意的给你安排出很多的这个实习的空间和时间，所以说我也是，我基本是从大一的这个暑假也是这个暑假，学校要求说你们要找实习，就是 那时候还要盖章，我记得 对，是的，而且他其实对于业务要求，因为你大一学了多少东西呢，怎么没有学全，对，所以说也不要求说你必须有什么好的这个实习的这个履历，或者说这个经历，而是说你必须找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是是是， 对, 对， 然后到了大二大三大四每一个假期都会有更高一节的要求，到最后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在学期当中就已经要求你尽量有一个好的实习的地方，以及有一个好的工作的这个实践经验，我觉得还是很早的，开始的很早。 咱们说的看一看特别好，因为我也是从大一开始实习的，但是当时大一新生总是觉得自己哎差不离的， 是， 但是你其实你真正到实习单位你会发现，尤其你作为大一新生基本上是不会让你上手的， 没错， 然后很多其实我也接触过，我也带过实，就是很多实习生，有一些人真的会挑活来，就他觉得哎我现在可以，可能是一些活动就不愿意去做，其实我觉得就他说这个看一看很好，你到电视台当中或者电台当中你了解一下各部门的职责和就是他们的工种是什么，这个时候总体有一个概念，然后发现大家做什么，你再带着这个东西回到学习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别急于上手去做什么事儿。那你在寒假的时候，因为他刚才说到了你是在寒假的时候已经开始实习了吧， 对， 当时在哪里呢？ 我当时这个实习是在这个有很多的艺术机构，然后而且是因为我这个其实我内心是特别想进电视台去实习的，但是毕竟就是说我去过，但是台有点小可能是，然后而且这个经验不是特别的丰富，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呢，我认为我在学习主持这个比如说朗诵啊，这个现场报道啊等等这些东西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信心的，然后我就会去选择这个 去教别人的时候，同时也是在教自己，我认为。 嗯嗯。 因为我在带别人课的时候，因为我在很多小学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艺术机构，或者高三的艺考生，这个尝试着去教一些他们就我能去教的东西。 嗯。 但是我在教他们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我也同时能感觉到，就是说我教他们东西，我首先得自己先会。 嗯。 那么每一天的上课的前天晚上，我都会特别的去准备这一节课我该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等。 嗯。 就是说，实习的时候更想的去说能多锻炼锻炼自己，但如果要是能进到自己如意的这个想工作岗位上，比如说电视台，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见证的一个见证的一个方式吧，我感觉能挺幸运的。 不用着急， 对对对， 以后肯定会有这样的机会。 对， 然后呢，刚才的这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吧，咱们基本上聊了一些资讯以及大家暑期的一个计划。当然我和子昂已经没有暑期了，我们就听着许斌说的，然后干瞪瞪眼， 是 毕竟以过来人的姿态给人一些有的没的意见。 对，今天也是在朋友圈里早晨突然看到朋友圈里有这个朋友，就是还是大学生的朋友，今年大学毕业了，已经坐上火车去旅游了。真的是非常的羡慕， 对吧？说走就走，确实是只有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的假期是很有规划的，到点就准时的就放假了。 嗯， 回到工作当中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甚至你请了年假也不行。 没错。 嗯，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曲吧，跟今天的天气相反，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都能拥有一个好的晴天。来，听一首晴天。

后呢，在这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直播的选项，大家点击这个直播就可以直接看了哈。或者说呢，在花椒直播搜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如果说 WiFi 网络不太好，或者说在路上、在车上的话，被困在暴雨当中的话，就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这个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广播了。 嗯。今天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的活动啊，在我们6月26号台庆一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哎，这个是你们看球的人最喜欢的吧？ 是的，我这两天也确实是没有时间和大家特别好的一起出门看球。我现在特别梦想的就是撸着串，然后吃着小龙虾，旁边放瓶啤酒，然后看球。我现在想疯了。 哎呀，你有种要逃离直播间的感觉。我要给他绑上啊。但是我在想个问题啊，你们说这个小龙虾和直播看直播，那因为小龙虾你要低头扒下是吧，你低头的时候怎么在看着球呢？ 这个就 是别人给你扒好了， 这个就一定就是你先看准虾在哪里，然后 摸着黑， 没错，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慢慢的，我觉得大家吃小龙虾都跟我们以前嗑瓜子是差不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有这个小龙虾的霸王餐兑换券，大家可以免费吃，还有很多精美的礼品。特别强调一下，砸金蛋的一等奖呢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 嗯， 棒棒的，可以去潜水，可以去看看大海，非常漂亮的，在而且据说那边有很多无人岛， 是的， 就是你到岛上只有你们自己可以去吃东西啊，然后会定时来接你们， 没错 ，real 棒了哈。然后这样的一个耀月新旅行是非常豪华的，所以说大家更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在626那天我们有砸金蛋活动， 是的。 同样呢，我们不光有这个线上砸金蛋抽大奖，还有线下和你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会派出美女主持人化身了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呢，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吧。 哎，没错啊，那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这个主题哈， 嗯，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暑假来了我们到底该去做些什么。 嗯，其实这个时段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适合旅游的，就像刚才那个片花里面讲了，又想省钱又想长见识， 是该去哪儿呢？ 对，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可以穷游的地方。 嗯， 其实提到穷游，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参与过 的，这个我还真没有提，我听说过 富游是吧？我们两个抱着个大腿，左一条右一条。 其实是我先说说我的经历吧，嗯、啊，我来 去哪儿都是穷，我觉得这是分状态。 只有回家不是穷游，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穷游是要分这个真穷游和这个伪穷游的。 嗯 啊，其实我觉得大多数这个大家所经历的可能还是伪穷游，比如说我这样的就是伪穷游。 嗯， 先说这个伪穷游吧，就是说我们可能一切从简。 嗯， 比如说呢，这个我和我的这个朋友啊，我和我的师弟一起去这个巴塞罗那去看球。 哇， 啊、这一趟，那其实如果说你 机票就不穷了。 对，其实你既然说到这个就是看球球票对吧、 嗯？ 机票、球衣等等等等，你这一套下来其实就有很多钱。 嗯， 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伪穷游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些没有就是很重要价值的东西， 就比如说住当地最贵的酒店， 对、嗯、或者说一定要去海滩上，一定要点最好的这个饮料、 嗯、 啊，一定要去这个最好的躺椅上躺着。 你是从国内带矿泉水过去的吗？ 没有，其实当地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在那儿见到了一个巴基斯坦小哥，然后我们就用这个英语聊了一下我们这个之间的友谊，然后、 嗯， 在聊了友谊之后，他的另一个巴基斯坦朋友立即就过来，以后给我们推销了 中巴友谊万岁 5块钱一杯的莫吉托。 哦，那很便宜啦。 是还是、5欧元一杯的莫吉托、 哦、 但是还是、那个、 一口血喷出来了， 是很惬意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说比如说两个，如果说不是很不方便的话，比如说两个男生啊、 嗯、 几个男生出去的话，住个青旅啊， 对 对 然后平时吃个这个当地的小馆子啊、 嗯、 然后在这个交通上多选择这个地铁和公交车、 嗯、 然后少去打车，然后在一些这个高消费的地方呢，你要注意如何规避一些这个隐形的消费，或者说、 嗯、 当有人这个向你不断的推销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持理智、 嗯、 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穷游的精神在里 面、嗯、对对对，这个就概念很好，并没有说我们一定是省钱或者是到地方就占便宜。 对， 包括很多现在低价旅行团可能真的跟大家抱着爱占便宜的心态，其实旅行就不应该占便宜，而是说把行程定制的既好玩又省钱。其实飞巴塞罗那机票当时也很贵吧？ 我是在4月份去的，但是我是在1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机票，然后在、 哦、 二月初的时候订了机票、那时候真的还很便宜，单程2000多，2200，真的很便宜。 然后回程23000。 没有没有，就是单程的时候去的是俄航。俄航真的是，确实我也是 哦，就是战斗民族的、那个、 对，真见识到了降落以后大家在 鼓 掌。鼓 掌，对，我看新闻说了，就是一定要大家都会鼓掌。 是的，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有幸去了一趟莫斯科， 哦， 在机场吃了饭，也是我唯一目前跟俄罗斯的关系吧。 是跟陆中原一起去的吧？ 是的， 因为他上次来这儿分享了俄餐那 是的啊，然后回来的时候还特别幸运，是卡塔尔航空的 A380。 嗯， 但是奇妙的是，也是2000多的机票，就是你只要订的早的话，它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冷门的时段，而且四月确实也不是一个去欧洲旅游的热门季节。 嗯，当时正好是看球， 是正好这个球赛在进行，但其实一般来说，到了5月、6月、7月，可能会慢慢的这个欧洲旅游热门起来，所以说整个的机票也比较便宜。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可能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你可以规避一下它的热门的旅游高峰期。 是， 那个时候不单是这个机票贵，可能你的酒店啊、餐饮什么都贵。 是， 但是反而在错峰出游，但是不要说是淡季，其实淡季有的时候你当地没有办法欣赏的很好的美景，比如说你夏天去哈尔滨啊，夏天哈尔滨也是海城啊， 对， 哈尔滨一年四季都很好。 但比如说你在这个，比如说一些热带雨林的地方， 对， 你要比如说 天去， 就是比如说你要去澳大利亚吧，去澳大利亚当然是海滩，对吧？阳光最好了。你要在 它下雪的时候， 你要是在我们的夏天去了以后，说这个夏天我要去澳大利亚度过夏天， 然后所有人都想哦，是吧？ 就飞到南半球。发现那边是冬天， 就可以说在它旺季的前后一段时间，景色相对还是很好，但是没有那么多人，这个时候很好。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会搜索一年，比如说我今年想去哪里，他会提前看，哎，什么时候机票便宜，他就先订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再请年假，而且提前把工作量都排开，专门为那个时候去。同样也是啊，住青旅啊，然后合理规划吃当地小吃和小馆子，同样我觉得真的是花小钱。 是，而且就是说，在有的时候，你如果说真的是。并不是说你所有的都要以苦以穷游这个为 对对对，那干嘛出去啊？ 原则， 对啊， 就是说，比如说，在今天我们有一个，我们可能有7天的一个行程， 嗯， 对吧？那比如说在刚去的前两天，我们把当地的小馆子吃了一遍， 嗯， 那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去我们在可能攻略上查好的一家特别优质的这个当地的最地道的餐厅， 嗯， 哎，我们把前两天省下的钱用来这里。 对，犒赏一下自己 是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这个，有的这个纯穷游就那种真穷游挺可怕的，就是去了以后，我就带200块钱， 还有一些我带着泡面去，我也不吃当地东西， 对， 其实那出去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顶多是积攒一下里程， 对，我觉得至少是少了很多快乐。 对，那徐斌有没有体验过？ 这个我在这个去年五一的时候， 嗯， 然后就去西安玩了一下。 人这都是看人了吧？ 全都是人。 对。 然后这个就是旅游嘛，这方面就是，我感觉就是穷游，这个不管是真穷游还是伪穷游吧， 嗯， 但我感觉出去玩就是说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啊，比如说文化呀，然后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去西安，我肯定是要看一下城墙的呀，到西安我肯定是要这个去一下他们那个回民街呀，等等等等， 嗯， 就是说肯定是要去吃点东西的， 吃一下那个凉凉面。 凉凉面，对。 那时候去西安，每天晚上基本上都在回民街过的。 对，那个都是小吃嘛，就是好像就好比如，比如说去哈尔滨的话，就要去师大夜市去吃一下这个当地小吃。 你播一播是打广告啊？ 对，所以说就是。旅游的时候吧， 嗯， 我这个人旅游的话就喜欢这个先体验当地的这个没就是比较好吃的东西， 嗯， 然后再去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些文化呀景点呐，比如说去西安还得去一趟兵马俑，对不对？ 嗯， 然后但是就我感觉没必要就是说非要去什么特别高大上的饭店啊，然后住一下高大上的酒店， 嗯， 就是说比较舒适，就一个舒适的环境就可以了， 嗯， 然后也没有体验过那种特别去想去体验一下穷游体验的这个感觉， 嗯， 就是正常的去，就是最舒适最舒服的这个状态去旅游， 嗯， 另外旅游的话也是这个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就好比之前我们去西安，然后那个导游在车上给我们讲这个西安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 嗯， 就好像上了一节这个课外的历史课。 哎，对，其实他说这个很多学生其实是说，哎，我们喜欢自由行，但是有时候我真觉得有导游带队是很好的，因为他会懂很多的历史知识。 对， 有的时候我们看真的是走马观花。 是， 就包括我去这个在山西的去哪儿了我忘了啊，晋祠， 我记得、嗯、当时就是有导游在带队，可能就是我们找的那个他们当地导游，可能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两个这样的。比如说你踩的这块砖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你见你这个树，你摸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隋朝什么的。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是没有一个人领着，我们去只能是啊、哎、 这 个感觉是古的， 是不会注意到这有块砖、 那个、对，就不知道它是几千年到现在的、嗯、所以说有的时候跟着导游，哎，其实包括现在很多景区是配着这个耳机， 是 统一的给你讲解，哎，这个也很棒。 他这个是把那个耳机让带到你耳朵上， 西安那个时候就是， 对， 你又不怕说离导游近还是远， 对， 还有一种我觉得规避了蹭导游的现象，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自己的团的导游会有很多散客， 对， 旁边比你凑的还前面在听， 对， 经常我是莫名其妙的，哎，来了很多人，我反而挤不到前面去，这个就规避了很多的风险。啊、不规避风险吧，就是可能说你听得很清楚、 嗯、 也让没有导游的人确实是也没有这个办法了。 嗯， 嗯， 这是很好的办法。嗯，就是其实我们总结完不是说是穷游了，而是说怎么样既能游玩到又性价比很高，用最少的钱就是比较聪明的花钱。 没错。 嗯，我们这里也有几个可以推荐的地方。 嗯，第一个呢，这个排名第一的、 嗯、 在这个榜单上是柬埔寨啊，这是一个亚洲的一个国家， 离我们很近。 是的、 嗯、 这个地方呢是盛放着高棉的微笑的国度哈、 嗯、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赞美之词哈、 嗯、 其实我就说点最这个实在的吧哈、 嗯、 就是因为这是适合穷游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景点是不要门票的啊， 对， 所以说呢、嗯、即使像比如说说到柬埔寨，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亚洲的什么景点啊之类的，什么泰姬陵啊、 嗯、 等等这些啊，那你说到柬埔寨有一个很重要的吴哥窟， 很著名了，我们在历史书当中都会看到。 对 啊、嗯、这个门票也就是按美元算的话就是10几美元， 就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 对， 这么有名的这个价格是很低了， 没错啊、 嗯、 而吃饭住宿一天呢20美元左右也可以搞定，那这样的话也是100多哈、啊， 嗯，这么算起来其实7天过去可能2000块钱左右就 差不多了。是吃饭住宿啊，这个 很便宜， 就是全套100多就很重要了哈。 嗯， 而且呢这是最关键的什么，如果说你喜欢搞价的话，这里的所有东西都 可以 讲 价。 对，比如说你要去住旅店你也可以讲价、 嗯、 你这顿饭吃完了你也可以讲价，这个我觉得是很神奇， 就是也满足了大家讲价的一个欲望。 是、 嗯、 也许就是你今天便宜1块钱明天便宜1块钱，你觉得就会心情很好，因为觉得自己赚到了、 嗯、尤其是如果你在国外也能讲得下来价的话，你会觉得对自己的这个满足感是蹭蹭上来的。有时候国外，哎，我自己有个感觉是出去旅行可能跟当地讲价的时候语言不通怎么办，我就跟那个当地的买家，我们就是用蹩脚的英语沟通哈、啊，他听不懂我听不懂他，但是我们就是用计算器他给我输入一个价格，我就 no no no no no， 然后再弄一个更低的，然后他再 no no no no no 再更高，实际上反而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你真正的以你觉得合理的价格拿回来你的战利品，哎，觉得不单单是说旅游纪念品，同样说哎这个我还特别喜欢，当时还讲价买下来的。嗯，这是柬埔寨。再一个推荐的呢是印度啦。印度呢它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而且当它是有这个天竺的佛国的传奇，而且还有泰姬陵的爱情故事、 嗯、 包括我们现在看了很多印度电影上来就是歌舞的， 是， 对，然后围着这个沙、嗯、然后开始各种歌舞，包括这两年印度电影其实非常的火爆、 嗯、 所以也有很多的人选择去印度出行。嗯，它呢也是在众多的物价水平当中相对较低。嗯，然后他说了啊，其实他的也有一些地方是比较贵的，但是你只要不去这个孟买昂贵的零售店和新德里的高档酒店，你一天在1100卢比，也就是说107块钱左右，就能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了。就是它是高端和正常都有，你只要规避开高端，提前做好攻略就可以了。 嗯嗯，这个还是很让我们心动的哈、 嗯、 来再看看往后啊，就是亚洲的国家还有很多，我们看看这个欧洲的国家哈、 嗯、 我们要走出亚洲冲向世界哈、 嗯、 首先推荐的是匈牙利，匈牙利是坐落在美丽的多瑙河畔哈， 这个也能穷游吗？ 对，这个我们说欧洲也能穷游吗？怎么过去呢、嗯、骑自行车吗？ 坐火车一趟趟转。 是，这儿有英雄史诗，也有青春童话、 嗯、 啊，也有这个非常美丽的风景，也有这个很厚重的这个战争风云的这个历史哈、啊 嗯、 如果说这个你喜欢风景喜欢人文喜欢历史，这应该是最好的地方了、 嗯、 那当然也得说说价格啊，物价水平低是这儿这个适合穷游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一顿午餐2英镑，就是19块钱， 哇，20块钱， 这个对，这个 某快餐的这个充电宝快餐，或者说这个中午的这个超值午餐，也就这个价格。 对， 而且这个也不是跟你说的是快餐价格，就是说正常的 午饭， 对当地的正常午饭哈。火车票呢是1英镑， 10块钱。 对，其实对当地来说就1块钱，投币坐火车。 这火车基本上就是免费的观光车啦， 是像地铁一样哈。旅店房租10英镑，也就是100块钱。 真的没想到这个欧洲国家，而且很有名的一个地方，能够价格这么出奇的低。 是， 就是我们要如果有这个目的地的选择的话，可以提前看，如果再把机票订到合理的价格的话，那就最幸运了啊。嗯，当然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女生应该很喜欢的，就是盛产玫瑰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呢是玫瑰之国，它不仅拥有了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而且是最漂亮最好的。虽然呢保加利亚是相对冷门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我们应该很少能见到说推保加利亚的，我一般的化妆品见到的保加利亚玫瑰做的纯露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它的消费水平啊较之于其他欧洲国家要低的很多。它的首都索菲亚也曾被全国最大的旅游网站评为了全球消费水平最低的旅游城市，而且在索菲亚呢越往东走物价越低，往往是你一天花费了191元，就20磅左右，200块钱以内就能保证有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今天推荐都是2000块钱就能搞定的， 是 只要你别去住奢华的酒店。 对， 你要去当地住总统套房，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花钱嘛，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对啊，这说的很棒啊，弄得我们也很想请年假了。 嗯， 我们也没有办法请年假，去听听我们这个有假期的朋友吧。 是， 嗯，你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过去哪里旅行呢？ 这个我这个假期呢，首先就是说先这个充实一下自己嘛。然后因为我们假期已经放了100多天的假， 我的妈呀， 放3个多月。对， 你现在是已经是假期状态了吗？ 还没有，还有15天左右吧，还有2周， 要快期末考试了。 对，马上了。然后这个打算先在这个北京先努力努力，先挣点生活费。 真心酸听着。 对，因为这个我感觉他这个还是一个能锻炼自己的一个方式嘛。然后打算， 其实生活费其实是辅助的啦，最主要是有机会锻炼自己。 对， 同样呢，有个稍微有点补贴，也是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生活费绝对不是你的主要目的吧？ 啊，那肯定的。然后这个也是说是先锻炼锻炼自己的专业嘛。然后这个大约在快开学的时候，然后打算这个，我是打算这个去马来西亚的。 那时候恢复了吗？ 对呀，但是吧，就是说，毕竟不是我一个人出去玩，有很多人出去玩嘛。又有去，他们大部分都想去俄罗斯。然后所以吧，之前也就是聊过这个旅游的问题，然后后来有一些同学说实在不行就去泰国玩一下。 哎呦，你们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选择这么热的地方去呢？ 因为夏天的时候不都热吗？因为去南， 这个是个，对，他一下子让我把我问住了。 就是除了你往使劲往北走，我觉得差不多都是这个问题。 对， 所以俄罗斯作为首选了，现在 是，就是夏天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大夏天的时候人们会去三亚，对吧？干脆就热到够，就是 反正都是热 了， 反正都是 热，大裤衩，然后穿着大半袖，然后这样的享受这个热浪袭来，然后看着海边的风景，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逻辑，而且作为你们哈尔滨的人，是不是冬天冻怕了，所以就是想着哪热去哪？ 其实吧，我了解的哈尔滨就是夏天也挺热，然后冬天特别冷，就是 冬 天 冬凉夏暖的一个。 对，因为像之前那个朋友圈都说这个冬天冷过南北极，然后夏天热过四大火炉。 对，好像是近几年说哈尔滨的这个夏天有时候高过30度。 近几年夏天就是前一阵吧，夏天这个哈尔滨就37、8度了已经。 我的妈！ 然后这个冬天，这个哈尔滨倒没有特别冷，但是在黑龙江省这个大兴安岭那个地区是-47度。 对对对，而且我有个朋友在黑河，会给我们发 那边也很冷， 30度左右的，真的是好多层裹的跟个就是很厚很厚的。 对， 其实作为你来说，应该俄罗斯对你来说，就是他们的那种风俗或者饮食，对你来说已经不陌生吧？你在哈尔滨， 因为这个之前我去过黑河旅游嘛，然后黑河对黑河跟俄罗斯特别近，因为你从这个黑河的这个岸边，然后看到俄罗斯的那个岸边，其实你能看到对面的这个房子的，就是 视力好的， 不是很明显的那种，真的是特别近。中间那个河也就是300米左右吧，就隔了300米左右，然后就 是什么河？ 就那个应该是松花江 过去了， 然后 为什么突然间考他地史？考他地理？ 然后这个就是特别近，比如说那边呢，就是说有军人在这个站那个站岗嘛，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对面的军人。 能看到， 都能看到， 就看不到人，但是能看到他们那个楼 有个影子。 对，就、能看到他们那个是有一个楼上面是站着人的。 哦， 对，也特别明显的。然后，而且这个对俄罗斯，特别是去黑河的时候，就有。就有一种到俄罗斯的感觉了，它全都是俄罗斯人特别多， 对对对， 特别是这个江边上很少能看到中国人， 啊、 就有的时候，对，真的很夸张， 一往来这个 特别 一个口子嘛， 对，然后 它的饮食肯定是也都受了影响，包括 对 它 的饮食和建筑都是俄罗斯那个建筑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这个。坐在这个长椅上嘛，然后就看到他旁边的人都说的是英文，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在自己国家，然后又感觉是出了国一样。 哎，其实如果你今年没有假期去俄罗斯，你去趟黑河， 可以体验一下。 但是其实我相信啊，虽然说是黑河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奇异的状况、但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跟这个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年轻人聊一聊，也许他们会觉得黑河对岸的那个城市也是，就会觉得我去那以后看到的全是中国人。 对，俄罗斯有道节目叫青年说啊，然后也是这样的，早上起来是不是说哎呀我们在那个哪看就对面楼看得可清楚，还有一个男生在过来看我们。你就其实中国很多边境城市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对， 我们家也是边境城市的，我们对岸是朝鲜，所以他的这个感觉我是很明显的。可以其实沿着边境走一走，到当地可能没有办法说是出国旅行，到这种边境城市体验一下两国交界的这些风土人情、也是很好的。 您想这么说来、我们再往北是蒙古。 啊，你们家也是哦。我们三个就是边界成一家啊。就是他今年有这个去马来西亚的一个打算，刚才也说了是因为潜水， 对， 但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并且并且我们跟大家说呀，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最好提前做好攻略，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适合旅游的目的地，但是呢有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国家也会经常在新闻当中说、就提醒中国公民近期不要到哪哪哪去， 对，外交部会发布一个官方的公告，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觉得哎我机票都订了我不听这个公告出去，如果说真的到了，不单单是你的人身造成很大安全，也给我们国家的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是吧？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 对， 刚才分享了一下旅游，那一会儿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也会讲一些其实假期有一些人不出门，对吧？可能在家里看一些什么书籍，学什么技能，或者是看什么影视剧电影，也是很值得推荐的啊。 没错， 毕竟是花小钱长知识嘛。接下来我们不出门的，来一起跟着我们出去一下，来听一首赵雷的《成都》。 昨儿他来了吗？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没来吧。 没事儿，下礼拜你专场他一定会来的。 但愿吧。 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

还是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假来了啊，怎么过？上一节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旅游。 嗯， 如果说想出去玩的话，作为一个这个年轻人哈，可能资本积累没有达到一个程度，那如果说想既省钱又长见识，去哪儿？ 该怎么去？ 没错，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如果说啊，你不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不喜欢这个出去长途跋涉的人， 嗯， 那么在家里啊，或者说在这个小范围内，你有一个怎样的这个假期过的这个建议啊？ 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982的活动吧。 嗯， 我们在今年的6月29号呢，台庆一周年，有个特别棒的活动，就是砸金蛋。金蛋里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精美礼品。特别值得强调的呀，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中青旅耀运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到大溪地的5晚8天自由行。这样一个耀运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当然呢，我们也有线下的活动，在6月26号当天呢，我们还要在线下跟您一起做蛋糕、看电影。美女主持人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所以说，如果想参加我们的线上和线下的活动，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嗯， 关爱青年计划现在由我们的子昂小同学来给我们举一下这个牌子， 又来举牌子了， 非常的漂亮啊！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更多的活动信息。 是的啊，如果说您现在呢没有特别好的 WiFi 啊，也可以通过广播 FM 98 AM 1026来AM 927AM 927啊来收听我们的这个青年说的节目啊。 好，那我们这半时段就聊的是不出门该怎么办。同样呢，假期也是个很好的弯道超车的时候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二位啊，很多人会选择假期去学一两项技能或才艺，你们如果想学的话，就子昂假设一下自己有假期，想象一下自己还年少啊，如果这个时候你们会想去在假期学一些什么吗？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就要考虑到自己本来又会的东西，然后又考虑到自己不会的东西。从小 呢，所以你会什么呢？ 我是两个地方比较感兴趣，也确实去学去练了。一个是足球，另一个可能你们想不到是美术。 其实能想到，我觉得你一直有艺术气息。 谢谢。是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学美术的，我的父亲是学体育的，所以说呢，正好就这样的影响当中啊。然后我是学了8-9年的画画的， 那你为什么不画足球呢？不是都全了？哎，我这样很尴尬是吧？ 那我为什么不提画画呢？就是，但是这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一是我在学画画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学硬笔，都是学水墨国画啊，在后期就是以专攻那个国画为主。 那很难啦。 对，一个是很难，二是在这个之后，大家比如说在同学聚会的时候，比如说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你在旁边画国画， 对，就是问题就来了，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小时候学过一些乐器，对吧？有时候学过一些唱歌，学过一些跳舞，那比如说学校里有个艺术节，有个比赛，或者说大家说一起玩游戏，说让你表演个节目，那我给大家表演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总不能随时背一卷粘，然后到了艺术节上，我说抽出来，我给大家画个竹子。 而且你知道画的时间又不像他们这个硬笔比较短， 对， 可能简单的素描很快， 是 需要很长时间。 没错，我也不能上去以后我给大家颠个球吧， 对， 这也不合适。所以说就是我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后来发现虽然说对自己确实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啊，自己得到了一些的修炼，但是就是它 不适合表演， 不是对外秀的，好像不是一些外秀的这个娱乐化的这个东西，所以说 提升内在的， 是所以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再有假期的话，我可能会确实在这假期中我也去做了，就是说找这个钢琴弹得好的同学，让我去简单的让教教我弹钢琴，就是说不说会弹什么曲子吧，比如说现在就会一个粉刷匠， 哎呀，这个都不用钢琴好的同学， 对， 我以为多有志向呢，真的 就是可以去体会一下，就是说音乐的感觉，因为从小没有学过音乐，没有学过舞蹈，然后包括去看看接受一些舞蹈的培训，学学外语等等，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个假期利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补补自己的短板。 对，你这是要出道啊，是最近看了偶像练习生看多了很好，就是也是通过参加学校活动发现自己差在哪里了，所以想利用时间。其实我认真觉得这些乐器什么时候学都不晚。那徐斌呢，怎么样？ 这个暑假呢，我想学舞蹈。 小学 跳舞，你们两个要组团出道啊。 因为吧，这个我们大二的下学期我们的表演课程就结课了嘛。 嗯。 然后涉及到的是有一个大戏，就是说一个结业大作业。 嗯。 然后这个大作业呢，就是有一个开场舞和一个谢幕的这么一个舞蹈的一个形式。 嗯。 然后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因为我学过唱歌，学过画画，然后这个乐器啊都学过都会，但是 嗯 就是不会舞蹈，就是不会跳舞。 嗯。 然后再有这个同学教我跳舞的时候就特别的费时间。 你也跳了个粉刷匠 啊？对， 你们两个出道女团，他跳。 然后当时因为我们这个组选的这个音乐是 98K， 就是现在那个抖音上 比较 火 的那个， 对， 当当当当当， 对， 那个节奏感很强的。 对，然后我这个那天就是练了特别晚，然后我感觉比健身都累， 哦， 然后特别笨嘛， 确实比健身累。 然后就想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吧，也能挺好的，就是说发现自己还是可以接受跳舞的， 嗯， 还是有这个有前途的，然后 就夸自己了吗？ 对，开始互捧一下，捧自己一下。 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邀请他到我们的表演区。 你们两个可以一起。 这个就不行了。 然后这个也是锻炼一下自己嘛，因为这个， 嗯， 我感觉不管学什么技能，总会有用到的时候嘛。 对对对， 毕竟走这个专业就是要求的是一个声台形表， 嗯， 那么舞蹈也是这个形体上必不可缺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打算今年暑假就是抽时间， 嗯， 练一下自己的舞蹈，然后或者是找这个一个补课班，这个学系统的学一下， 艺多不压身嘛。其实 对， 因为我当主持之后，原来听过一个老师跟我们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你是综艺节目主持人，你就不能说我是舞蹈类或声乐类的，你既然是综艺节目主持人，你应该这八大艺术都应该了解， 嗯， 不能说是只是哪一类，包括体育节目主持人，他要求的是你不单单说你会讲足球，他觉得你应该是都了解一些，包括可能冷门的龙舟啊棒球啊，包括这个棋牌，因为你是这个类型的节目主持人，所以说我觉得既然是坚定想走哪一行，真的应该这几个音乐形式艺术形式多了解一些。 对， 而且你们这是有目的的， 对， 为了表演，为了大戏。 是， 而且一个月的时间其实真的可以， 对， 学了一两支舞蹈起码做一个入门。 嗯，对， 听了王松的这个说法，我觉得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欠缺。 嗯， 我这个夏天要去学龙舟。 我还以为你要打棋牌。 再好好学学麻将。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能有整块的时间，一两个月专心的去研究这个东西，真的是能够学出来一些的。 对， 嗯，这弯道超车啊，没想到两个大男生今天在节目当中表达了他们学舞蹈的志向。欢迎你们啊，两个人做这个组合出道啊。 嗯， 当然这个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也许你也是，他们二位其实也是通过上学之后，在此之前可能没感觉到自己在这有欠缺吧。 对， 其实也不叫欠缺了，是希望自己更好。 对，以前就主要是读书考试嘛。 嗯， 之前想不到这些， 对吧？以前可能就男生干嘛学舞蹈，后来来了之后发现自己缺了哪里的话，想赶快来补一下，这是一个假期很好的选择。 嗯， 就是利用假期学一个本领。你这大学四年可能会了八个本领。 是，很有可能。 这数字这么具体，会了八个本领。 八大艺术吗？ 对对对，所以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学本领。 嗯， 当然呢，我们也说，如果是不想出门又没有这个时间去学本领的话，我们怎么样见缝插针的让自己能够有一些的，就是能够自己增长一下阅历。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看电影就很好了。 是， 因为我们既然说了解一个东西的话，看电影是最好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没错，也有人很多人说这个你看了一部电影就是了解了一个别人的人生， 嗯， 或者是别人的一段故事。 而且没有觉得真的是电影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你会全神贯注的融入到故事当中。所以看完 好的电影， 对，看完之后脑瓜人会嗡嗡疼。 嗯， 就是因为你完全角色扮演了，你到人物当中去了。那么你们如果说现在下了节目有时间让你们看电影，有没有特别想看的，脑海中丢就蹦出来的那种？ 这个我是一直想看一部电影的，就是八月十号上映的那个《爱情公寓》。嗯，因为我感觉这部电影呢，我可能说的不是很准确，但我感觉是应该是九零后的这一代人都是一代青春吧。 为什么你九九年呢？一定要凑九零后这帮热场吗？ 这是九零后末班车。 哦， 对，最后的这一批人嘛。 那你当时也是跟《爱情公寓》同步在看吗？ 对，我 你上小学吧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爱情公寓》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到初一的这个暑假，小升初的这个暑假。 哦，嗯，《爱情公寓》一。 对， 嗯， 那个时候吧。也不是很懂说看什么电视剧，也看不懂那些东西。 嗯， 但是当时看就感觉挺好玩的。 嗯， 但是后来这个看的时间长了之后，发现他这个 就给我带来的是一个影响的感觉，已经是，就是说后来能感受到，就是说我看他的那个东西，我能想象到我自己。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后来我是后期就是学艺术嘛， 嗯， 当我是第二遍看《爱情公寓》的时候是已经高三了，然后在高三的时候应该在学艺术，都是说大家在生活的另一个像大家庭，不是说自己在自己家的那种， 嗯， 然后这个《爱情公寓》呢，就是说也是一个像年轻人的这个社交的一个方式，社交的一个状态和这个很多人集体生活的一个就是说现状吧， 嗯，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有点催泪的这个剧情，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看了《爱情公寓》的人、 嗯、 或者说看了类似的这个剧集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大一的时候看的暴露了他小学的时候看的、 哎、这一下是个差距 啊！我初 一 也念初中，我也在念初中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理想化的、 嗯、 这个年轻人的之间的这个群居状态、啊、 对 对 对，说好像是说有句话叫最爱的人在对门，最好的朋友在隔壁， 对 对， 那你会在大学之后，比如说有一天你要租房子了，在北京立足生活了，你会和你的好朋友们去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吗？ 这个说到这个生活，其实不用等大学毕业，我感觉就马上就即将会是这种生活方式。 嗯， 因为这个，我跟我几个好朋友，我们大约五六个人， 嗯， 然后打算这个同样都是外地的，然后打算这个暑假也就不回家了，在北京锻炼锻炼自己，然后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嘛。 嗯， 然后那么在北京涉及到了一个住的问题。开始我们是， 你是被宿舍赶出来了吗？ 假期宿舍要关门的， 假期宿舍是要关门的、 啊、 他是不让学生住的、 啊、对，传媒大学是个很好的地方啊，表白一下学校和老师、 哎、 爱你们哟。但是很多大学他假期是有定期封校时间的、 哦、 定期开门的时间， 对，他是定期封校、 嗯、 定期开门的，然后我们就迫不得已的只能在外面住、 嗯、 然后我们就想体验一下这个爱情公寓的这个住宿方式、 嗯、 我们打算就是说也是租一个大约是这种类型的公寓吧， 嗯， 然后同样每天我们可以说去干不同的工作呀，有不同的身份呐、啊 嗯、 去忙自己的事情，但是同时就是这个又生活在这么一个跟学校宿舍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集体状态、 嗯嗯、 然后这个还是比较期待的，还是比较期待这个暑假的这个状态。而且这个爱情公寓呢，就是之前我看了一些跑男，然后因为我、 啊、 他爱情 公 寓 的那个真是很催泪的， 对，那个我感觉是很催泪的、 嗯、他音乐用得很好， 对， 然后让你瞬间有一种回忆杀，想到当时看的那个感想， 对， 嗯， 因为这个之前跑男出第一季的时候我开始看，但是看了一季两季之后，这个也是时间问题上，而且是说就没及时往下追，然后一直到前一阵儿，这个说《爱情公寓》跟这个跑男跑男，然后他两个大班组合了、 嗯嗯， 然后我又去看了一遍，然后确实是给我看哭了。他这个， 嗯，哦，果然是个脆弱敏感的男生。 对，然后他这个剧情确实是感触到我了吧？然后这个也同时就是当时说这个8月10号这《爱情公寓》上映， 对 对、 嗯， 然后也特别的期待这个电影的上映，然后那天肯定会去看首映的， 就是。他其实通过这个轻喜剧，室内轻喜剧，看到了很多背后的故事， 对， 包括其实《爱情公寓》当中呢，每个人他自己有很明显的缺点，但是最可贵的是朋友之间那种无条件的包容，以及你有什么问题，我都会站在你身边，这个感情我觉得才是难能可贵的。 对， 尤其是现在在每个人，你们尤其学生时期，能够体验这种大家庭这种融入的感觉，其实很难得的。慢慢工作之后呢，我跟子昂会有这个感触。慢慢工作之后，大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聚起来就很难了。 是， 所以说大学的时候不要总想着，很多人学生总想着，哎，我要独立啊，生活尽量要体验这种好时光。嗯， 是的，尤其是你在自己这个单独居住之后， 嗯， 你会很怀念，就是四个人一个宿舍，或者几个人一个宿舍，六个八个， 对、 这样的就是大家 特别热闹， 对，就是一起有无数的话题要去聊， 对， 对，大家可以一起去交流。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就选择在毕业之后租了一个大大的公寓，然后五个或者六个人都一起住在里面，而且真的是看着就很羡慕，都有自己的宠物，然后还会、 嗯、妈呀，都自己的宠物，他们宠物不打架吗？ 哎，还真不打架。 哦，有 啊，其中有一只这个有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大狗狗， 嗯 啊，特别大，然后还有两只小猫咪，啊，但是他们 猫狗居然不打架， 对，还有这个龙猫等等等等，这么相处的都特别好。 真的很棒、 哦、 珍惜这段时光啊。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励志电影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嗯、这些就比较经典的了，在豆瓣上或者在任何一个就是 APP 上面，我觉得评分都很高的。 对， 比如说追梦赤子心、 嗯、 啊，它呢就是会让你觉得努力一些， 就可以成为了，就隐藏天赋，努力一些就成为的这个华丽的转身的主角，就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努力了会有回报。追梦赤子心，嗯， 是，当然了，追梦赤子心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接下来看说的这个很多的片子，可能很多人看过，但是呢，就是我们相信有很多朋友在以前忙啊，或者说以前这个没有条件或者时间去随意看电影的时候，那现在你突然想说好想找个片子看一看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的推荐啊就有作用了，正好能提醒你从这个茫茫的这个茫然的搜索当中给你点一下 推荐好的影片。而且其实同一部影片，如果你看过，你会发现你在隔两年你自己对人生和对世界观的价值不同的时候，你再看会发现不同的地方。 是的， 所以好电影是值得反复看的。还有什么呢？ 那这个还有在榜单上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著名的了，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啊，对， 这 个我是下载了，一直没有看。 是这个你还是 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回去看一看， 在深夜看比较好。 哦，真的？ 对，是就是适合你静静的去看的一个电影哈，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也会像，就是可能不会这么曲折离奇哈，你经手了这个大笔的这个金钱，然后怎么样你就进去了之类的，但是你会遇到误会，你会遇到挫折，你会遇到这个不公正的对待，这都是很有可能遇到的。那么在遇到这样的时候，你到底会去怎样的讲述这个电影，就用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故事，或者说很典型夸张的一个故事来告诉你真正的这个强者，或者说真正的这个不放弃是怎样的，这些还是很鼓励人的一个电影哈。 还要推荐一个是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都应该喜欢的人，就是周星驰，他的喜剧之王。其实周星驰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电影了， 对， 其实我蛮喜欢他近期拍的美人鱼，这是算比较近期了吧，美人鱼， 对，前两年吧， 对，我蛮喜欢他的那部作品的，尤其是这个罗志祥那个章鱼在铁板烧上那一段表演的特别好啊。当然这里面推荐呢是他的喜剧之王，因为他是非常励志的，一个醉心于戏剧想要成为一名演员，他是从一点点的来做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比较让大家知道在不是很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坚定心态去奋斗的故事，所以说可以欣赏一下喜剧之王。而且那里面有年轻时候的张柏芝，也不能叫年轻的时候，还是很美，现在还是很美， 对， 但那个时候应该是她的颜值的顶峰了。 对，当然了，张柏芝是里面一个美好的意象， 对，那句你养我呀， 对， 很流，现在很多人还会， 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姑娘们，对，都会对这个镜头非常的， 你养我呀， 是。但其实我觉得男生如果看的话，可能会更看到周星驰睡在这个破旧的沙发上，然后但是每一次他其实每一次都是演一些很随意的东西，就是 小角色， 对，会。其实说实话，如果说放眼我们现在的这个场面来看的话，或者说用我们当下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可能会说这随便拉个人路人，他演的东西拉个路人就演了，对吧， 对， 塞给你一个盒饭，对吧，塞给你一点钱你就来演就好了，但是他每次都要认真的去思考，认真演，然后别人在嘲讽他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说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 所以说他才会有了今天。 是， 这部剧也是蛮值得看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天使艾米丽，我现在还对于那个海报印象特别深，特别大的一双眼睛，很美很美的啊。他呢是一个新人来到新环境啊，但是他是如何的从点滴做起，如何的用去微笑和感染别人，慢慢的做好了一个人际的关系。他们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就是只要你像天使一样，就是你的微笑会像天使一样，也会给身边和自己的人获得一种幸福。 其实在放假的时候你看电影啊，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看这种非常鸡汤啊，或者说非常让你就是奋发向上昂扬鸡血这样的电影， 老看这种的会很累。 是，其实就比如说其实刚才喜剧之王，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特别好的电影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它认真的讲一个故事， 对， 就他在认真的讲一段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电影。那比如说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就是这个名字特别的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叫死亡诗社。这个在当年一些漫画特别流行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死亡诗社这个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 恐怖片 还是一个R 级片，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暴力的， 血腥的那种， 就是特别害怕，就说好这两个死亡和诗配在一起，这是一个怎样的哥特风格的电影啊。然后就去看了，去了解这个电影啊，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故事，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学院哈，然后呢他们这个教育的方式比较迂腐，然后呢有一个老师比较创新，他也是通过一个建立诗社的形式，这个诗社的名字就叫以前的他们曾经很 远古的一个传统的名字叫死亡诗社，只不过是这个传统的名字哈，把这个课程当中以前的老套的古板的方式去掉，然后用这种全新的形式来教育学生，但是呢也遭到了这个当时比较世俗的民众们的反对，最后呢就是有一个学生还因此就是自杀了，在这个曲折离奇的一系列故事之后，到最后还是大家选择去坚持，就是也许这个诗社最后是被解散了，教师是被解雇了，但是人们选择了坚持，这他所传达的东西已经在人们心中埋下了种子， 精神永流传， 是的， 这个也比较像那个放牛班的春天，我记得这部放牛班的春天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我们在课上作为佳片鉴赏的时候放的，也是比较经典的，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哎，其实如果说现在跟你们每个人提到喜剧电影特别经典的很轻松的随时看都会觉得很开心的，脑海中是什么呢？ 其实我相信脑海中肯定，因为你看如果说纯喜剧的话，我会想到开心麻花的一些电影，我会想到这个一些 夏洛特烦恼啊， 对一些国产的这个就是专门就是我打的就是纯喜剧，但是我也会想到一些这个喜剧风格的电影，比如说我必须跟大家推荐的是银河护卫队， 漫威产品， 对，很好看， 是就是说并不是也就并不是说它有这个漫威的旗号它必属精品，这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啊，但是呢就是说也许你看这个漫威可能都觉得啊又是这个国外这种主旋律英雄啊，这个当当当这个音乐一起哈， 对， 就是这个其实已经经过十年的发展，也许觉得可能有点过时，或者说有点审美疲劳了， 对， 那你去看看这个银河护卫队啊，他们是一个戏谑的形式去讲述一些英雄的故事， 对他人物角色分配的很好， 对， 或者是直接看这个复仇者联盟， 对， 不是我觉得 就爆米花电影你永远可以翻出来然后吃东西就消磨时间， 每一遍看都觉得很开心， 是，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复仇者联盟之后，我当时出电影院我就说我也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觉得到最后大家一起在打架的时候你特别想上去帮一把，即使是说弄倒一个小兵也是，我就觉得啊，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 对， 爆米花电影。那徐斌呢？如果是想到这个喜剧电影，你脑海中会出现什么呢？ 是喜剧电影吧。这个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因为我很少去看一些喜剧，我比较喜欢看那些对我来说这个比较放松的，就是那种像美国的大片儿，那些战争片之类的。 就放松了。 对，然后 是这种放松啊，就是说我们就像玩游戏一样，就是 对 精神。去其他地方紧张了，那其实 我 们其他 自己的就放松了。 你们组合果然很懂彼此啊！你们粉刷匠组合。 我吧。 然后这个之前就好比之前这个刚上映的那个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战争片就是《红海行动》 啊， 那《红海行动》我感觉就是挺好的。然后这个后期也就是说看那个《复联三》，然后也是在就在上周啊追了一下这个《银河护卫队》一和二。确实是挺有感触的。他这个《银河护卫队》一和二跟之前的这个漫威别的超级英雄产品呢，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他们这个是一个喜剧风格了，有点。就是你像之前的别的漫威产品，只是说自己有多么强大，然后自己有多么超能力啊，等等等等等等，对， 奋斗， 对。然后而《银河护卫队》它是这个偏喜剧，它这个有很多时候不是真人去特演了，是说动画的那种，像 小 动物的小树苗，就那个小树苗，他们这个喜剧这个风格啊，是这个以音乐配上他自己的这个说话的语气啊，加形象啊，然后给人这一种喜剧的感觉， 所以告诉你，就是说英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段子手， 对， 就很轻松的，不会让你随时紧绷的一个状态啊。 对， 然后我们看这一时段也是快要结束了啊，简短之前我也说一个吧。就是我会有一个很经典的电影，我有个朋友说他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放一下，就是《东邪西毒》 啊， 这 我现在还觉得很难再超越这一个电影了，就是这么多影帝影后聚集在一起认真的搞笑，香肠嘴的梁朝伟以及不停的在唱歌的张学友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然后确实这种影片也是非常的经典，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暑期不想出门的话，也可以每天问一部电影，当然也可以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写影评。 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 写写自己的感受。 对，及时的记录感受。这样时候呢，我们能锻炼了文笔和思想，同时也看了一下电影，回头翻一翻，也知道这个假期做了一些什么。 可能这就是《人民日报》说的"玩中有学，学中有玩"吧。 你这个高度真的是我无法匹及啊！好，一会儿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青年社继续听。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34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嗯，到了这一时段了，每一次9点半之后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当然呢，我们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6月26号我们青年广播台庆1周年的时候呢，我们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啊。大家一直可能关注我们，但是可能很少能够收到我们的礼物，然后呢，这次就是个很好的活动。金蛋里面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特别强调一下啊，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就是大溪地5晚8天的自由行，这样的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当然呢，我们在1周年的时候，不光有线上砸金蛋抽大奖，线下还要一起做蛋糕、看电影。我们有美女主持人呢，化身了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982特别放映厅邀请你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观影现场呢，我们也有超多丰富的抽奖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快来了解更多的活动消息吧。 哎，是的啊，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您在车里能听广播的话呢，可以搜索这个。哎，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哈。如果您在车里可以听广播的话呢，可以听我们的这个 FM982 啊，然后 AM927。那如果说您的这个网特别好啊，有这个 WiFi 的话，哎，来看一下啊，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 你今天举牌子举得特别开心。 是，我特别想举这个牌子。 粉粉的。 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然后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面点击直播，就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了，也可以上花椒来找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一起在视频上、在广播上都可以进行互动。 嗯，今天聊的话题是暑假不要虚度，然后不要辜负好时光。刚才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呢，我们真的是推荐了我们三个都认为比较正确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度假方式啊，从这个旅游目的地呀、学习本领啊以及看的电影都做一些推荐。那么在我们的青年说的下半段的时候了，我们要推荐一些可以看的书籍，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因为现在真的是综艺节目大热的时候。各个平台、各个不单是说各个卫视、各个网络上就是百花齐放啊，我们也提供一些我们认为可以选择的，让大家能够看综艺的时候又放松又能玩。嗯，那作为先说一下书籍吧，如果二位有没有这个假期说想读的读书计划？哎，先问一下你们两个有没有说每一年会制定说我今年要读完多少本书？ 曾经尝试过，就是对，就像那句话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因工作忙没去。 还有一句话叫书买了就等于读过，健身卡办了就等于练过，只有外卖订的是一定会吃完。 对， 是这样的。 而且我是很喜欢，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两个时间中间可能忙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间隙休息1-2个小时的时候，我是一定会去书店的。 嗯， 我会喜欢在那个时候用片刻的时间去看会儿书，因为书店的书而且各种各样，你可以拿下来一本看一看，就是了解一个知识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对这个书很感兴趣，买回家那就基本上就放在那儿啦。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是因为书店会有那个环境，让你在那儿又不好意思玩手机，只能去阅读。所以假期的时候，而且书店这个空调也很好，现在很多书店非常漂亮，又很舒适的一个环境，还可以点上个咖啡，然后在那坐着慢慢小憩一下，都很好的。同步可以看个书。嗯，那你们呢？好像并没有这个打算。 说来惭愧啊，我觉得我最近的阅读量，就是近一两年的阅读量还是太少了。 如果说想看书是哪种类型的吧，给我们说具体书名。 对，其实我现在如果说要选择书目的话，确实偶有选择哈，就是一般来说还是选择这个对于专业性有提升的啊，比如说近期跟自己这个从事的这个节目和兴趣爱好都有关啊，比如说这个去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个古代这个文物的历史 哇 啊，这是跟工作有关的，然后包括跟自己的兴趣和这个其他工作有关的，就比如说买了一本这个足球规则裁判规则解析这样的一个，还有什么足球战术图解， 对，你这个作为讲解员的话，解说员的话就很重要了。 是， 你不能说，哎，你看他踹他了一脚，哎，这种好像有种摔跤解说的感觉啊。就是子昂看的书都是跟专业有关的，也是能帮助自己成长的。那徐斌呢？ 这个对于看书呢，我也是这个挺惭愧的，没有说特别多的， 真是组合， 没有说特别多的书单。但是我看书吧，比较喜欢看那种就是偏鸡汤一点的。 哦， 对，就是说我在我同学面前吧，就是之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摆渡人》，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去劝解别人那种，解开别人的一个，给他一碗鸡汤，然后让他开心的这个 喝下去， 就是正能量的那种， 对，正能量满满的这种书，然后这个多看一些，比如说对于我现在来说，就是前一阵我同学然后和老师也是都推荐说，就是说一本书名叫做别在这个该努力的时候选择安逸。其实我感觉在这本书就是说挺描写现在大学生活的，因为大学生活就之前像昨天晚上我还跟我同学在讲说，就是说完全可以活成两种大学生，一种大学生就是每天上课，然后就是说上课学习，然后下课回寝室该玩手机上网吧出去玩啊旅游啊，每天都是假期，然后另一种大学生就是说为了提升自己的一个专业，会在上课的时候去不仅去学这个东西，在下课的时候用社会实践啊或者等等方面来同时也提升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妈也跟我说过，说这个你现在多吃点苦，以后就少遭点罪。 对对对， 然后这话 东北妈妈讲的都很实在， 对，就特别实在。就是说然后这本书呢当时也是看完之后感触也挺深的，就是比如说最基本的话吧，就是说如果我大一开始去努力完成一件东西的话，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超出了别人两年，而其他同学有的同学就是说在大三的时候这个才想到说我马上要毕业了，我要步入社会了，然后我再去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而从大一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磨练自己的时候，当他大三的时候已经几乎快成型了。所以这是一个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很充实的一个这个基础吧，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我感觉还是帮助还是挺大的。 因为他现在的年龄可能在19岁、18、19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价值观也不是很成熟，也需要很多励志的书籍给他们走向一条正确的路。 对，这个有时候也要鸡汤一下自己。 对，也是鼓励一下自己，在面对难题的时候怎么坚强的走下去。 对， 其实我觉得看电影啊，看这个书啊，其实他们的这个给人的这个作用都是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喜欢看一些恐怖片啊，有的人可能喜欢看一些鸡汤文，那有的人可能喜欢看一些励志片啊，有的人可能看一些功能书等等。但是我觉得不管你选择去看什么，选择去怎样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放松的时刻哈，他们带给你的都是身心上的一个愉悦，或者说一个自我的一个满足。 对，你想看什么样的书就代表着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最近看了一个，其实我也比较推荐大家的几个，是我最近看的是一本很厚的叫重口味心理学，大家可能听着它的副标题是怎样证明你不是神经病。当然这个题目其实比较吸引眼球，但是翻开之后它会对很多正常的心理现象然后做一个解释，就是把例子先举完之后给你分析以及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哦，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其实不是，都是心理学的名词可以解答的这个。而且我觉得看过之后大家不要再说自己是强迫症啊人格分裂啊，真正的人格分裂是很可怕的，你看完书就知道了哈。就不要标榜这些觉得很潮流的名词，其实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经济学的书，所以很多人觉得，哎，经济学离我们很远，但是有一句话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我们怎么样，其实学生时代多少包括我们工作了嘛，多少会有一些收入，怎么样合理的理财。大家可能觉得我不炒股我不买基金我不懂，但是有一些书会让你入门，比如说我最近在看的比较简单的像哈佛经济学， 他就是会把一些经济学的名词用你能懂的词语，而且一篇就一小个词，不会说通篇长论给你讲东西，很好。还有一个就是牛奶可乐经济学，我也比较推荐啊，想懂经济学的人然后可以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这种的，或者是我最近买了一本什么七分钟懂得理财，我是多想发财啊！然后最近的书单都是这个，然后我是比较喜欢经济学，所以说大家如果选择工具书的话，包括这些功能的书的话，可以从简单易懂的，不要上来就啃一本就是比较难的。我那时候看过一个企业家写的，我真是看不懂 大部头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这个是很难啃的，慢慢入门啊。这是书籍，这是我们三个作为我们这个立场和经验推荐的。当然现在有很多综艺节目呢百花齐放的也特别多，我们怎么样的选择综艺节目能够使劲的玩拼命的学呢？你们二位有什么好的推荐？ 如果说让我来说的话，综艺节目啊，其实我是一个 你看的最多的是哪个，不要害羞。 那可能还是跑男。 其实很放松呢，尤其是这一季其实做得很励志，我真的觉得 对，尤其是因为以前也看那个就是他的原版的就是外国的这个版本的。 不是 Running Man、 啊、 对、啊、就是就不具体介绍了不具体推荐了就是说其实我看有人可能就是看跑男是看的是热闹。 对， 就是觉得哎呀，他们在这打打闹闹的就哈哈大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站在一个就是可能稍稍幕后一点的角度去设想，就是说这些艺人他们真的是就是玩进去了呢，还是这儿有表演的成分？然后这个台本会有这样的设计吗？然后这样的镜头调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想的很多，但其实这个也并不是在课上做作业那种想，而是说你在享受的同时，你有这个多余的这一份心去考虑一下，哎，你还觉得这个分析出来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电影，就像我有一个做导演的朋友说，就是他学了导演以后，他再也无法直视任何一部电影。 看了这个就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对，就是他总觉得看任何镜头都有一架摄像机扛在自己肩上，他想哦，我这个是这么走的，哎，这个长镜头有意思，等等等等。对，这个怎么说呢，但是他乐在其中，就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是你喜欢，就是就比如说他喜欢电影，他喜欢去剖析这样的东西，那可能我喜欢媒体，我喜欢传媒，然后我会想哎，他们是如何这么巧妙地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这可能是我看的比较多的一个综艺 跑男。而且现在跑男会走到每个城市当中，像最近这期做的山西太原，他最开始就推荐了特产，包括晋商的这个文化，包括什么镖局的那种精神，他都会 先介绍一下历史。 对，都会在节目当中展示出来，真挺好的。那徐斌呢？ 这个综艺节目呢，因为我是这个看综艺节目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我看的吧，就是说之前是看跑男，但是后来这个接触到这个主持了之后，然后我会去经常看一些超级演说家，或者是这个奇葩说。因为吧，就是说我就特别喜欢那种能用特别巧妙的语言去表达一种东西，然后去用巧妙的语言去说一个自己想的一个想法吧。然后平时我在班里边的时候也特别会 这口叹气是为何？ 就是， 我在班里吧， 就是，比如说把我们同学都叫到这里面，然后让我们老师借一个教室，然后我会去利用我们班同学当观众，然后我去演讲一个东西，我想去体验一下那种东西，我看能不能把大家带入到我的这个演讲的东西里面。 你现在还有朋友吗？ 所以我叹了一口气， 所以他们去俄罗斯了， 这个群都解散了吧？ 他们之前就说。然后每次我们一去演播厅的时候，他们就说完了，徐斌又要演讲了。 对啊，就这一口。 然后这个就是因为我感觉演讲这个东西，首先就说先能让自己去相信自己去演讲的这个东西，其次就是能让周围的人这个会感受到你演讲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才能这样的话，你才能就是说让你演讲的东西能受众，能让更多的人去听你的这个话。比如说之前就是说我特别就是喜欢那个超级演说家里面的一些励志的，比如说什么少年强则国强之类的。 你真的很喜欢鸡汤类的东西。 对，我特别喜欢鸡汤类的东西。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这个寒门贵子，这个有很多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些稿件吧。然后另外就是说看奇葩说，主要就是说想看一下，就是说因为特别是我们学这个专业避免不了辩论的东西。就辩论，比如一个话题的话，我们会有分成两个组，然后去辩论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辩论的时候，这个很多的人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大众都会想的一个想法，去利用这种心理，然后去这个选择自己去正方还是反方。但是我喜欢看那个奇葩说， 奇葩说，是因为我特别想听，就是说我们不擅长去了解的那个方面，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去讲的这个东西。 嗯， 这样的话，我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能用他的这个方式，用他的这个角度去换另一种去讲一个反方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是乐的，我感觉我是乐在其中的，但是我的室友很不喜欢看。 是，所以说大学啊，就是也要跟大家说的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非常重要。 对 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室友是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啊，但是真正和你一起去开创一个崭新的东西的，或者说一起和你享受一个东西的呢， 是很少的， 可能范围要更广一些，你要找的这个范围要更广一些。 对， 啊， 嗯，尤其我们分宿舍不是按照喜好分的， 对， 是随机分的。 对，这个就是，又不得不说了哈，据我所知，传媒大学呢，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就是实行了自己选宿舍。 哇， 就是说你们可以先建群，然后你们可以自己， 哎，这就很 选择自己要跟谁在一个宿舍， 人性化， 起码前期规避了很多生活不习惯，或者是规避了很多矛盾。嗯， 话是这么说， 但是该有的还是有。 对，据我所知啊，也是自己选的舍友。跪着 就是学校可能说，哎，你自己选的，别过来跟我说宿舍换宿舍什么的。但是可能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像子昂喜欢看球，这个屋里人都喜欢看球， 那就很方便了。 对，你们在看球的时候就不会打扰到宿舍的同学。 对， 对，我又想起来这个，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了这个故事，就是说世界杯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宿舍因为还不是最重要的比赛， 就你们三个在这儿，那天我就听着你们三个说，说足球那天， 对，看着人看的人还少，对吧，剩下的三个舍友都在睡觉，我就只能有这个关键进球之后支持球队进球，我就只能就是无声的捶胸顿足。 我能感受得到。 对对对， 因为 不能很嗨，而且都是半夜， 因为我是不是很了解世界杯和足球嘛，但是我的有几个室友他们特别喜欢世界杯。 嗯， 就是说前一天晚上第一天那个刚开赛的时候，他们就订了好多的外卖，然后在寝室，然后这个我说你们干嘛今天要吃夜宵，我说不要减肥吗，然后他们就看到世界杯的时候就进个球就是直砸床，特别激动那种。 这个时候会影响吗？ 对，然后我就被他们的情绪就默默的，我也开始看世界杯了。 哦， 是 不是默默的走出了宿舍啊。 对， 有的时候不单是说 默默 走了，有时候不单是说半夜看，其实白天有的时候突然间啊，看这祝贺欢庆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周围的人。 对， 所以说同类型的如果能在一起，都喜欢足球的，一起来看，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 不是今年夏天，其实世界杯应该成为一个最主要的。 对，说实话，刚才我们在说综艺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哈，其实今年最大的综艺就是世界杯，就是你别看世界杯是一个体育赛事，但是你看可以看它各大平台上各个节目各个栏目，包括青年频道哈，欢迎大家一会儿12点 还是由我们的子昂陪着大家。 就是都衍生出来各大这个综合的这个节目哈，也有很多优秀的娱乐节目涌现出来。其实说实话，对于喜欢足球或者说喜欢看这样的体育比赛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娱乐了。 尤其是像昨天的应该算是凌晨吧，很有名很著名的那场葡萄牙对西班牙的。 嗯， 但是因为我昨天要上早间节目，真的没有办法看，如果看完就不行。但是我是醒了之后刷屏了，大家，就是说明足球是一个热度了。 是， 对， 那记得转发我写的文章，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 哎，这是够了， 不说了，不说了。 然后，我当时看大家刷屏了之后，我看的角度跟大家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世界杯可以衍生出来很多档节目，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做发散思维，说，哎，如果我做一档跟世界杯有关的节目，我想从哪个话题入手？ 嗯， 我当时就是觉得第一天开幕式的当天。刷屏的大家都是每个人都拍着电视和准备的餐的时候，我都在看大家吃什么。 对对对， 对吧？后来看大部分其实排名前几的就是水果、卤味和啤酒。 是的， 对， 好像这个时候鸭脖子啊和啤酒是最搭的一个时候。 像在东北的话，烧烤和小龙虾就比较多了。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一定要 烧 烤，烧 烤是很多的， 扎皮， 对， 然后就着烧烤。 像我家里那帮人就是发了一个朋友圈，照了一下电视，然后再看一下一堆烧烤，然后旁边放着很多啤酒。 对， 真的说的我实在受不了。明天我是没有早班的，我今天晚上吃 一定要一定要喝啤酒，吃烧烤，再看一下世界杯。 对， 刚刚所以说，我觉得子昂总结的特别好，就世界杯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综艺，来让全民融入到其中，欢乐一下。所以说，我们的大学生们在假期的时候也不要错过这些热点的活动，不要觉得我不懂足球，我就不去看世界杯。 也许你看了这个世界杯，你对于各个国家的文化，因为讲解的时候会说很多足球的规则，包括俄罗斯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对， 我们都能从这个地方了解到很多，也是一个假期通过这个赛事来了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 对，而且我们真的不能是闭门造车啦， 对， 一定是能够融入到这个，不要排斥，对吧？ 嗯，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啊，我们每一个人总结一下吧，这个假期值得推荐的简单的几句话，好吧，就是想去干什么，做一个总结。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那徐斌先来。 好，这个假期呢，首先就是说先充实自己的假期嘛，然后肯定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有帮助的东西，比如说我的专业，我要去多去了解了解之后，然后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时事热点，比如说最明显就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事儿，然后还有我想去看的电影，我想去看的书，然后我想去忙的工作，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的规划，还有就是说在我忙完这个工作之后，我要快开学的时候我要出去游玩一天，游玩几天，就是说假期还是比较充实的，我感觉充实一个美好的假期可以说是就比如说在工作岗位上很少就有这种机会了，而且就不用说工作岗位，我感觉大三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很少有这种机会了，那个时候跟大一大二还不一样，那个时候相对来说出去实习啊很多东西也不是说现在就可以的了，所以我感觉这个假期还是充实一点要更好一些的， 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表， 是 然后呢咱俩就想一想吧。 我觉得就是我从就是简单说一句，因为他说了很多这个大的规划和项目了哈，世界杯我就不多说了。我觉得有一点建议就是什么呢，一定要从每一天的计划开始，就是你不能光计划说我这三个月我要干这个干那个，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吧， 对， 你得从天的这个计划开始，而且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有的放矢，就是你千万不要什么都想干，有一句俗话说就是一口吃不下贪多了嚼不烂，就是千万不要这个大家到最后就发现这个假期又想干这个又想干这个，结果其实每天就是浑浑噩噩就玩玩游戏看看球，最后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建设性的东西一定要从每一天来提醒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对， 虽然我没有假期，但是我很同意以上两位的说法制定一个小的计划小目标，要不然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空调 WiFi 西瓜每天睡到自然醒，这个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千万不要假期过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假期居然就这么过了很浪费，从现在开始制定一个小计划，比如说每天收看我们的节目就是很好的小计划好的，最后的时候我们走了一波广告，那今天的这个时段的青年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课，当然全天呢都会有非常精彩的节目陪伴着大家，我是主持人杨松。 我是主持人子昂， 同样也很欢迎啊，我们的徐斌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告一段落了，朋友们，咱们明天见。 再见。